间下午两点整。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今天仲裁中国出口的铝箔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代表美国将对这一类产品征收反倾销以及反补贴双反关税，税率最高可达大约 188%。应美国铝业协会贸易执法工作组的申诉，美国商务部去年3月对从中国进口的铝箔产品发起双反调查。今年2月27号，商务部发表仲裁结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存在倾销以及补贴行为。有鉴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跟美国商务部都做出了肯定性仲裁，美国商务部将会正式的要求海关对铝箔产品征收双反关税，反倾销税率为 48.64% 到 106.09% 之间，而反补贴关税的税率则是介于 17.14% 到 80.97%， 税率最高可以达到约 188%。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铝箔价值大约 3.89 亿美元。监察委员陈诗梦今天表示，前总统马英九曾经向当时担任法务部长的王清峰下条子，要王清峰看陈长文投书联合报的文章并且说明，他认为这是要求易处侦办马英九特别费案的前北检检察官侯宽仁。为什么会认定马英九就是针对侯宽仁？陈诗梦说，因为10天之后，王清峰以法务部长的身份发函给高检署，要求易处侯宽仁，明显妨碍司法公正。陈诗梦说，马英九指控侯宽仁制作笔录不实，而侯宽仁也曾经反指对照篡改证人的录音带。马英九是侯宽仁起诉的对象，又以利害关系人身份反控承办检察官，是否有滥诉之嫌？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小青今天则表示，还原事件律师陈长文投书媒体援引已经定验的检察官侯宽仁侦办太极门案，因为滥诉遭到监察院指出九大缺失为例，提出对台湾司法制度可以改善之处的建议。马英九转发王金峰院长阅读文章。马办表示，马英九在任期期间看到各界对于政府的批评建议，都会转给相关部会首长参考，希望部会能够倾听民意，作为施政参考。更重要的是，该案当时已经定验，根本不是调查中的司法个案。国防部长严德发上任之后，今天发布首波的人事调动，国防部政务办公室主任由现任的参谋本部训练次长钟树明中将接任，部长室主任则是由陆军官指部指挥官赖荣树少将接任，原先的主任刘任远中将以及胡忠伟少将预期将调回空军。国防部政务办公室下辖公关处、史编处、文档处、总务处等单位，可以说是国防部本身的管家，俗称大主任，而真正的部长办公室主任俗称小主任，两者分别是中将以及少将职缺，一般通常都会跟部长过去出身的是同一个军种。这次严德发挑选的钟树明、赖荣树都是陆军。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点，成为1102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659亿。美股今天涨跌互见，台股在传产股、半导体类股下跌拖累之下，呈现震荡开低走势。盘中指数下跌超过70点，失守五日均线，跌破了11000点整数关卡。不过，在金融股明显冲高带动之下，尾盘指数10分钟之内急拉超过70点，中场收小红。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下跌113点，来到21690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下跌5点，成为248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点，成为32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0.8点，成为1116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点，成为3152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下跌3点，成为3514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29.169兑一美元，台币升值3.1分，成交金额5亿0800万美元。日元以105.93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2310美元。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东北部天气稍微转凉，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西半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公共地区跟临近海域，容易有8到9级的强阵风。北部地区今天21到25度，中部23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2到27度，澎湖地区21到26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高雄，告诉高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雨下太多会让关节很痛，又皱起眉头，星期一早上时候再见了，想呀，坐真的他前进放吉他。Hey you， 去哪想哪就去哪，地图给我知道哪就去哪，哪里有哪里有温暖我的笑容。要是高雄温度很高，太阳很凶，要是高雄要去高雄，一手啤酒六个朋友，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要去高雄，有个人在那里等我，要去高雄，短发短裤低腰挺胸，要去高雄，我已坠入爱的河流。 众人呢要去高雄，周末来临了，这个周末你有要去哪里？ 去，我要去花博流行馆。 你要去花博流行馆干嘛？哇，这好像那种很假的广告。你要去花博流行馆干嘛？ 我要去花博流行馆看马克跟玛丽啊。 哇哦， 掰不出来临时。 要去高雄，一手啤酒六个朋友，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要去高雄，有个人在那里等我，要去高雄，短发短裤低腰挺胸，要去高雄，我已坠入爱的河流，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亚勋说我们在东京听飞碟超开心，我们是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另一半，你跟你的朋友是谁呢？ 要去高雄，一手啤酒六个朋友，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要去高雄，有个人在那里等我，要去高雄，短发短裤低腰挺胸，要去高雄，我已坠入爱的河流，怎么一下就到出海口，出海的男儿不能回头，回头的男儿一定是我。 Friday 星期五，星期五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第一个小时呢，想要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本周你的一周大事，这周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属于你的一周大事，欢迎你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留言。感觉今天的 app 好像卡卡的，要多开几次所以才会成功，可能要多试几次，多革命几次。我刚刚也是好 K 好 K 呀、啊，等你的一周大事咯。欧巴马克本就有一周大事吗？ 我现在就是知道原来就是寿险跟产险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是属于产险，比如说旅游 不便险 哦，车险、残险，然后其实呢，就是 其他我们平常要保的什么寿险啊、人寿保险啊、投资型保单啊、健康险、医疗险、意外险，那些属于人的，他们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不一样的东西会怎么样吗？ 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你要找不同的人去办哦。 不会有一个人他可以同时做这两个这样子？ 这我就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就是人生当中好像就是各个领域的朋友都需要认识，对啊，尤其就是 你现在有认识一个新的，他很热，非常有热情在打拼关于保险这件事情的人，你都可以问他。 对，所以就是当你这种平常我们可能不太会觉得需要这个东西，可是在某一个瞬间的时候，当你需要的时候，也许你就需要一些做房仲的朋友啊，做婚礼规划朋友啊，室内设计师的朋友啊，做家具行销的朋友啊，家电的啊，我觉得真的人应该就是要努力交朋友才行。 旋转在绿衣小径，连脚步都风浪鸣歌的声音，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提起，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个玻璃间的声音。心给你千回的距离，骄傲都散色尽，你知道他的话语全让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前的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才得过以前的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 马德里不思议 JC 的一周大事，他明天要去体验搭天幕。天幕是什么？像帐篷一样的东西吗？ 不知道 搭天幕深野火，他要独自在山里过夜，独自。 哇，好酷哦！天哪，居然有这么酷的音效。 半夜如果他来敲敲你的天幕，你会打开你的幕吗？ 我好喜欢这个音效哦，我要再一次。 你喜欢泰山哦？飞飞的一周大事，他昨天去看了，去听了苏打绿阿拱的演唱会，他说嘚儿棒的。波源大事一周大事，隔了好几个月的朋友聚会，聚会的起因竟然是因为有两个最近分手了。啊，本来有时候朋友就是因为有大事发生才会聚在一起啊。 是， 闲闲没事聚在一起，这么闲的像我这样的也不多了，这样子。 你不闲啊？你其实很忙的。 我跟我朋友们，我们很常没有主题，就是很闲的就聚在一起。 哦。 然后万一你有事，就会被骂。 可是这不是真朋友吗？就是没事约啊。 对啊， 对 啊，对啊， 就是、没事约。 嗯。发现我已经变得不一样，那是否生命中不再有你，心中洒满开了候鸟的阳光。 枕上，我刚刚醒在一个没有你的异乡。谁说幻灭使人成长？谁说长大就不怕忧伤？过去是我太傻，爱你爱太狂，失控方向。 加州阳光来自于张清芳。 谁要去加州？ 没有人要去加州啊！你会想去？你不适合加州。 为什么？我们 没有人适合加州。 为什么？ 阳光太大了，真的太大太大了。你去夏威夷就好了。杨先生的一周大事，我有三个朋友， 嘿嘿 ，Apple、妮妮、Amber，他们都要出国留学了，我没有朋友了。 哦、那不就是我的写照吗？同学都在国外。 而且他的杨先生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男生，但是 Apple、妮妮跟 Amber 三个听起来都像女生哎、欸 嗯， 好快乐的一个 team 哦。 Yeah， 潘文说一周大事，老爸住院，我已经跑了一个星期的医院了。这个礼拜我觉得好累， 哇，这真的家人生病跑医院真的是很辛苦。 可乐一周大事已经开始了吗？明天要去祭祖，因为开始那个、 清明连假已经有人 怕那时候很塞的话，现在就开始 跑得比较前面一点。 嗯。角这个字在姓氏也念角吗？ 哪一个角？ 边边角角的角。 不知道哎、欸，你觉得他应该要念爵吗？爵先生。 对，我觉得好像会念爵、欸，爵小姐、爵先生、角先生、 角先生很酷哎、欸。 你可以告诉我们，他说一周大事，交往十五个月，交往十五个月喽。我男友的手机密码终于从前女友的生日变成我的生日了，擦的 ！Oh my god！ 哎、欸，这个应该要改吧？ 是应该要改啦。 两性大师， 这不是大师啊，这也是。 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像一个，比如说男女版好了，发问说：“ 是 我跟我男友交往，发现他的密码是前女友生日，然后我说。”至少请他改掉吧，不一定要改我，请他改掉。他却说很麻烦，已经打习惯了。 是， 请问我跟他吵架是我太鲁吗？问号。下面的风向会是？ 下面的风向，我想应该还是会有三成的人说啊，密码就是用习惯，就是用密码，你干嘛？就是你想太多了吧？以为这世界绕着你转了，应该会有三成会这个样子。 嗯， 但另外应该会有比较多人觉得。我觉得不行， 你说一定要换这样子， 一定要换啊！怎么可能是前情人的？ 我最近发现关于手机啊，就是会真的会造成情侣之间越来越多的吵架事件发生，尤其是 LINE。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人的疑问或是困扰，或他们争吵点，就是因为我要求我的另外一半，就是在那个 LINE 的里面，他把我置顶，这要求很过分嘛？ 为什么要置顶？ 我想要就是永远我讯息都会跑。因为我没有用过置顶的功能，是可以一直在最上面，是不是？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哎、欸，LINE可以这样？ 我帮我 意思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其他人、其他朋友传讯息给我，或其他群组传讯息给我， 他可能会在第二顺位吧？是那意思？ 可以这样，可以把我讯息一直放在最前面。 你试试看，我就是没很多都是我看了那个发文才知道说啊。 因为你刚刚这样讲，我以为是就是我只要接到其他人的留言，我就要马上再传一个给你，所以你永远都会在第一个。 哦，没有，好像是他会被那个 置 顶这样子、 哦啊，不然， 这个会吵啦，或者是说我发现我的另外一半把我的 LINE 就是设为静音，嗯，可是 太吵， 可是我有自省过，我不是一个很吵的另一半， 哦、 我可能两天才会，我都是传很重要或是很及时的，我不是动不动说早安、午安， 两天才传一次，然后设静音。 就为什么？ 那他真的可能听觉非常敏感。 在这边希望在收听的大家，你们都是开开心心的。 间谍放送， 从伦敦到纽约，闪耀半世纪的音乐剧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全球3亿3千万乐迷亲眼见证，莎拉·布莱曼、芭芭拉·史翠珊、马丹娜、碧昂斯、拉纳德瑞等全球巨星首度同台献祭，歌剧魅影、猫、万世巨星、艾维塔等39首百老汇及电影主题曲完整珍藏，请听百老汇之神安德烈·洛伊·韦伯传奇经典。 最近流感好严重哦，老公啊，你可别把病毒细菌带回家哦。 放心，我都用德国凯时高压蒸汽清洗机打扫家里啊。高达100度C 以上的高压蒸汽，能消灭99.99%的细菌病毒，流感不捣乱，老婆免操烦。 请立即上网搜寻德国凯时。 德国凯时截然不同 ，Culture。 2018台北杜鹃花季，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唱给你听，日本女高音世原爱、台大合唱团与北市郊携手带来《茉莉花》《雨夜花》《孤恋花》等多首花的歌曲，为您唱出春暖花开的声音。3月18号，台北市中山堂 TSO《花的絮语》1936音乐会，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老魂归下够啊，今晚是安怎？ 我想我们还是最适合的。 那年你来嘞， 可以一起上班，还可以一起喝下午茶。 欧巴， 会不会 我们合体了？ 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 哥哥妹妹有意思， 马克玛丽青春合体， 绝对放肆， 绝对放肆。 Yes， 我是吴声梅。 2:28:28，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谢谢觉小姐的回应， 她说真的姓觉啊。 其实正确的写法是觉醒的那个觉，睡觉的那个觉。但 N 年前祖先报户口的时候讲台语的，他就说哦，我姓嘎，然后那个发音是一样的，所以那一个人就写工作人员就写成 角， 就是对边边角角那个角，就一直用到了现在。哇哦， 怎么这么奇妙啊？觉醒的觉是出家人吗？ 觉， 对啊，姓觉也很酷耶，不管是哪一个都很酷。 对，同样一个字，如果你比较不喜欢笔画那么多的话，那你可能比较喜欢帮你写的这个嘎这样 子。感谢祖先， 对， 感谢护证人员。 这个小时呢，请大家来分享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留言，让我们知道咯。 呀飘呀飘过我的面前，我想知道你是谁，跟着你的背影散发出来一种香味，我那不是香水，刹那之间空气全都凝结，只有你的香味在我面前，曾经听说可是却又从没真的见过，就像巴黎的草莓，家的路上我经过几条热闹的街，我感觉有点累，缤纷的心潮却感受不到一丝新鲜，我也许有偏见，一张一张相同精致的脸，就像翻开杂志的照片，美好的感觉却只能留在记忆里面，就像巴黎的草莓，巴黎的草莓和你虽然只是擦肩，但我知道那不是人工的香甜，巴黎的草莓这名字真的很美，你是不也有和我一样相同感觉，巴黎的草莓期待改变，霓虹灯正闪烁，巴黎草莓不再经过，我感受到失落，香味也许不同，日子还是一样要过，我试着去感动，这个星球从没停止转动，只是越转让我越朦胧，什么叫做追求，谁和谁整天盲从，我不想再追究，巴黎的草莓和你虽然只是擦肩，但我知道那不是人工的香甜，草莓这名字真的很美，你是不也有和我一样相同感觉，巴黎的草莓期待你的再次出现，不愿意等待变成浪费了时间，巴黎的草莓也许我们会再见，只是一切都已经改变， 糯米团的巴黎草莓有一个 谁要去巴黎， 我们也不是已经聊过这件事情了吗，我们没有人有巴黎梦啊、 哦、 有一个匿名的人说他的一周大事是他的小孩被诊断出有过动的征兆、 哦、 但小孩目前十岁这样子、 嗯嗯嗯嗯、怎么了，你为什么突然歪着头想，我可能小时我可能也是一个有过动倾向的人，只是一直没有被诊断出来而已所以就啊，用耐心陪伴吧。 林小姐一周大事，回家打包行李，我晚上的班机，我要飞去埃及。 哇哦，埃及的首都在。那一瞬间真的回答不出来，是不是？ 金字塔。 对，有金字塔、啊。是不是？是不是？开罗，开罗。 哦。我就是刚刚心想说要先从那些电影里面想一想木乃伊那些电影，然后想说做一些连结，可是一片空白，完完全全的想不到，很可怕。JLS 一周大事，我昨天早上听了好男好女，我抢到了极道战的电影票。 哦，好棒哦。对，电台有极道战电影票，好想抢哦。 是哦。 对。 他说周末可以去看感恩飞碟，赞叹飞碟。CWL 说我终于提离职了，提完离职之后我就马上订了下礼拜我要飞去纽西兰。 所以真的很多人要出去玩呢。 是真的很多，而且去我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纽西兰酷酷的。 埃及啦。Sabrina 说我的一周大事 一周大四， 家人从国外来看我了，好开心哦！ 大家一周大事都很丰富呢。 Nora 的一周大事，我去 GU 抢了福音战士的联名衣服，还好我抢到。天哪，好想播福音战士的歌哦！但是我们那一个， 我们的动漫资料夹已经被删掉了。 僕はいつものように仮面つけてピエロになる冷めない出来たての愛が欲しいよ誰も本当の素顔は知らない空見上げたら心 桥三重唱，再加上了平井坚这一首《东京小丑》。姚小姐的一周大事， 今天早上我第一次哭着醒过来，因为我啊，就是看那个老男孩入戏太深了，我就真的以为我男友出轨了， 好可怕哦。 你男友应该会觉得很可怕，要是你常因为这样跟他在那边撸来撸去，他真的会被吓死， 会崩溃。 对啊，想说我什么都没有做， 不开心。 栗子的一周大事是她跟她老公决定要生猪宝宝了。 哦， 猪宝宝是 今年是狗年，所以现在怀孕就有猪 哦。 现在怀孕加油哦，你们现在还有几个月可以做， 听起来时间蛮长的，还有好几个月的那个 七八个月， 那就放轻松，就开心的心情让他开心的着床。 就七八个月，七八月就是 你只剩七八次机会， 七八次次次都是很到位就好啦。 对对啊，对，是是是。 J 的一周大事，跟女友去合八字算结婚日子，老师很上道说。算着就好了，八字免了。 对啊，都已经要结婚了，还要算，那不是？ 那不是？ 那不是？如果算出来不好，那不是？看见红色的电话亭，我总觉得来过这里，看见了你的蓝眼睛，像是说着我爱你的表情。不晓得怎么了我的心绪，我认为可以再继续一段没轮没换的爱情，深刻的爱情，你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转动在这个摩天轮里，还有你送我的玩具，爱上伦敦的清晰，爱也很清晰，双手的温度填满在心里，总是我们终究会是分开，记得彼此的心。总觉得来过这里，看见了你的蓝眼睛，像是说着我爱你的表情，不晓得怎么了我的心绪，我认为可以再继续一段没轮没换的爱情，深刻的爱情，你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转动在这个摩天轮里，还有你送我的玩具，爱上短短的清晰，爱也很清晰，双手的温度填满在心里，总是我们终究会是分开，记得彼此的心。哦哦，我看见了一个大笨钟，却看不见他的动作，走进了旧的地铁站，去到达我想要去的地方，离开你没轮没换的爱情，深刻的爱情，你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转动在这个摩天轮里，还有你送我的玩具，爱上伦敦的清晰，爱也很清晰，双手的温度填满在心里，总是我们终究会是分开，记得彼此的心。 是不是一个年就是刚开始的感觉，所以大家会很积极的开始规划说我今年想去哪想去哪。 嗯嗯嗯， 这首歌是蓝又时伦敦的爱情， Vivian 的一周大事，也是他确定了他下周要第一次前往韩国。 哦， 然后机票住宿重点是一个人，但是他全部都把它搞定，这样 自由行。 对，希望你可以旅途一切顺利。 Julie 的一周大事，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 嗯嗯嗯， 又瘦了2公斤。 哦，酷耶。 就上那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就上那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 歌曲呢是来自于陶晶莹桃子姐的《走路去纽约》。 Alicia 的一周大事是欧马克来中国科技大学名人讲座。 哎呦，欢迎光临。哎， 最近你是不是很多讲座啊？ 对，三月份蛮多的。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要就是找我去演讲的话，欢迎就私讯给我就可以了。 私讯就行了，都是本人回，没有任何其他人，他就是一人经营。 对，我就是。对， Joy 的一周大事，我被小十一岁的妹妹展开猛烈的进攻。 Joy 是女生吗 ？Joy 哦、oh, ，Joy J O E Joe Joe Joe 被小十一岁的妹妹展开热烈的进攻， 好酷哦！ 恭喜！ 我要再一个，我要再一个。 你是迷上这个吧？ 这样 Joe 被太快了， 好好好好好。 Joe 被小十一岁的妹妹热烈的进攻。 他原本搞不好没有什么动心，可是经过我们放了几次之后，他突然觉得哦，好像是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劲歌金曲，我来走过童

酷的是他们说，因为 V6 V6 开始越来越多人结婚了嘛， 对， 其实他们的老婆大嫂团组出来非常惊人，有宫泽理惠啊，宫崎葵啊，什么濑户朝香啊，什么白石什么烦的，我有点忘了，就那个一字排开就哦，星光闪闪，那个哦， 受不了， 这个等级太高了吧，非常厉害。 他们组成一个女子团体出道，是不是影响力比 V6 还大？ 或是就是可能有一个人就是可以找这些人一起演一部戏，那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M4 呼吸。 还记得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一起被大雨困在车厢里。我问你，请问你要去哪里？你却回答说我不认识你。回忆第一次我们牵手场景，心里暗中是一直跳个不停。哦，忘记呼吸，忘记呼吸。Baby， 让我忘记了呼吸。是你让我忘记了呼吸，只要你的气息。 Baby， 我忘记了呼吸。 Baby， 让我忘记了呼吸。是你让我忘记了呼吸。哇，你是我的氧气。 Baby， 我忘记了呼吸。有你让我忘记时间， Baby。是你让我忘记世界 baby， 送你送给我可爱的 baby， 开心每天睁开眼睛看到 baby， baby tell me I kiss you baby， 不知不觉忘记呼吸 baby， kiss me baby， kiss me baby， kiss me baby， 还记得那个没有你的冬季，一个人失魂落魄的坐在家里，你却为我请假了一星期，突然出现给我生日惊喜。回忆第一次我们亲吻场景，心依然总是一直跳个不停。哦，忘记呼吸，忘记呼吸。Baby， 让我忘记了呼吸，是你让我忘记了呼吸。我只要你的气息。 Baby， 我忘记了呼吸。 Baby， 让我忘记了呼吸，是你让我忘记了呼吸。我和你是我的氧气。 Baby， 我忘记了呼吸。我只想要分分秒秒和你一起再摇一声，摇到头发都白了，慢慢变老。我只想要用尽这一生和你走遍天涯海角，走到头发白了后慢慢变老。 Baby， 让我忘记了呼吸，是你让我忘记了呼吸。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你最近不喝手摇茶啦？ 因为省下饮料钱就能买车啦。 哦， Toyota 小资幸福年开跑，首年每天50元就能入主 Toyota All New Vios， 54.9万起，头款只要10000耶。 全车系标配 VSC TRC HAC 安全防护系统，最高搭载 TSRS 气囊。哇、哦、，Toyota All New Vios， 幸福大改款。 这样太伤人了， 那改用全天然的新境界速效灭菌液吧， 100%零添加，零污染，零刺激，5秒内消灭99.9%病菌， 只有干净没有化学，新境界新上市。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新，3月19号起登场的是莫文蔚。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吧。 我是张信哲。 这世界没有人会像我那么爱你。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被农产运销公司春节休市导致菜价下跌引发轩然大波。由于月底即将召开董事会，总经理吴英明的去留问题成为讨论焦点。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前天在立法院表态，按照现行规定，能在董事会中提案要求撤换吴英明的只有北农董事长陈景俊，也就是说吴英明会不会走人要交给台北市政府来决定。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被问到对农委会谈话有何看法，柯文哲说自己谈到这件事情就很想讲脏话。他说当初吴英明是农委会塞给台北市政府的，结果现在在那一边。话还没有说完，幕僚就把柯文哲给拉走结束访问。事实上，陈吉仲在去年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说，原本农委会推的北农总经理人选是赖坤成，但柯文哲不同意，因此又推了吴英明。陈吉仲坦承吴英明是他推荐的，做得不好会承担责任。陈吉仲当时也说，对于吴英明的人事案表示乐观，农委会会全力帮助吴英明，农委会会为他聘请专业顾问，未来吴英明在北农对抗旧有势力改革没有问题。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宣布，慈善基金会为花莲地震重建专案进行的募款共募得新台币5741万，其中台积电员工共捐款2076万，台积电也捐款2076万，包括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等外部捐款1589万，已经协助国光里跟国盛里等163户进行重建。台积电表示，重建工程团队2月22号已经进驻花莲，目前协助国光里、国盛里还有民意国宅甲区跟七星潭社区等进行外墙检测、用电安全检查以及房屋修缮，施工户数有163户，其中22户已经完工。欧盟将在下个星期宣布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课征3%数位税新法案，估计将能够为欧盟带来48亿欧元的税收。法国已经对苹果、Google 提告，指责这些公司滥用商业行为，占尽法国小型软体开发商的便宜。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依照欧盟发布的草稿内容，欧盟将对美国科技公司课征数位税，主要是针对 Google 等大型科技公司的广告收入、苹果或者是 Spotify 等订阅以及提供用户服务的费用、企业向第三方出售数据所获得的营收进行课税。报道指出，这项措施恐怕将会激怒美国的大型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常年来经常抱怨欧盟的不公平待遇。数位税也很可能会被爱尔兰或者是卢森堡等低税率国家抵制，而且数位税法如果要真的立法，得要28个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够通过。美国主要电台 iHeart Media 正式向法院提出破产保护，希望可以重组债务。iHeart Media 过去几个月来陷入财务困境，公司今天公布，目前总负债超过200亿美元，也已经跟投资者跟债权人达成协议，重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亿美元的负债。目前手头上的现金足够让公司过渡破产保护期。iHeart Media 在全美拥有850个电台频道，旗下的 iHeart Radio 更是非常受到欢迎的音乐频道，但近年来受到音乐串流像是 Spotify 等影响， iHeart Media 的收入每况愈下，目前债务最主要是来自于2008年杠杆收购广告版公司 Clear Channel Outdoor。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28点，成为2167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0.5点，成为2492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点，成为1102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659亿。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8点，成为327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5点，成为11058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是下跌56点，成为3148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点，成为3516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是以 29.083 兑1美元，台币升值 1.17 角，日元以 105.92 兑换1美元，欧元兑换 1.2317 美元。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东北部天气稍微转凉，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北部地区今天21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2到27度，澎湖地区21到26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分享世界的美好，可乐旅游啊！当夏天的风吹进挪威的峡湾，这是出发的时候，

你形容了玩命飓风之后，然后我就觉得这部片实在太 有意思了， 太吸引人，想去电影院看一看了。后来我翻到那个，就是有的杂志现在都不是会请影评来吗？ 评分，对， 他也给《玩命飓风》很高分， 真的。 因为他说，一部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两种，一个是关于气象的特效， 是 一个是关于你要抢钱的斗志的， 就是动作片，对， 什么都有，能不看吗？就连我去按摩的时候，我隔壁那对情侣在跟按摩师聊天，那个男生也说他想看《玩命飓风》。 对，那是想看啦，对啊，那是想看，还不是真的看完说超棒。 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部片，它真的会引起旋风式的效应。 对， 欢迎大家来分享本周你想看什么电影，或是你看过什么电影喽。听见下雨的声音，很多人的休闲娱乐呢，开心放松的事情，然后跟朋友不知道干嘛要做什么，就第一直觉就是那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可是一样大家是开开心心放松两样情，像珊珊他就说， 自从我家小女儿出生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了。我的天哪！可能你的小孩在长大一点之后，你的发言会变成：自从我的小孩在小学、在幼稚园之后，我进电影院都是看动画片呢。 可可夜总会。 哇，可可夜总会还算是开心的哦，他们可能要看 更。还有不开心的，有不开心的动画片吗？就是要给小孩一些世界毁灭跟。 可可夜总会是可能爸妈看了也会开心，可是有的动画片是单纯就是小朋友看了开心，可是爸妈看了比较无感这样子，就是我就是陪小孩看这样子。 可是现在大部分。要说大部分，我觉得大部分的动画片，他们虽然是要给小朋友看，可是因为做的人是大人，所以它里面都会埋藏一些其实大人看会懂的讯息、不管是以前的 Cars 啊，或是玩具总动员，其实都是，对啊。 我刚不小心又想成巧虎类型的了啦。 Everything I went through,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And now you gon'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ride.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Tell you. When I see you again 哎，说到了有人说那个年度大烂片，这个刚上的时候是真的觉得蛮有意思的，可能你也会跟你小朋友去看，就是表情符号的电影。 这个超级年度，这个哦， 你有去看吗？ 这个我看到预告我就想说 ，what？ 可是你会觉得表情 堕落成这个样子。 不是，不是表情符号可以演部电影，你就觉得说，不知道会把它发展成什么样的故事。 你看过预告，你就会知道是瞎到爆，谁会去看啊？ 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有谁看过表情符号这部片？因为我真没有看过，可是因为他真的被骂太凶了。 对啊，这真的太瞎了啦！ 有人说呢，令说他最近在 Netflix 看了新电影，叫做 《 局外人》 哦， 卡斯不错，杰瑞德雷托，然后还有前野中信说，如果呢你是喜欢看日本黑帮电影的人的话，你就可以参考这一部《局外人》。 OK， 同样也是 Netflix， 然后这一部电影呢，其实在台湾就真的只有在 Netflix 要独家上映，所以你去电影院是看不到 的。哪一部？ 就是我刚刚讲的《灭绝》（Annihilation）。 灭绝师太灭绝，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一部电影呢，是也是超强卡司嘛，就像 Netflix 现在买了很多都是超强，就一线，譬如说威尔史密斯。然后这一部呢是娜塔莉波曼演的，然后他演一个生物学家，这样子 好适合他的样子哦，完全无违和。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就是要去参与一个就是超自然法则充满危险跟机密的考察的之旅，这样子。哎，为什么皱眉头？ 我刚刚那一段听起来很荒谬。 但是我想要讲的就是他的那个画面拍起来很美，因为我喜欢他的导演。他的导演就是拍《Ex Machina》，在台湾没有上映。这部片就是人造意识这部电影， 好像电影还是有播 HBO 播过蛮多次，然后我觉得很好看。对，然后是这个导演就 Alex Garland 所导的。 好， 编导都是他。 灭绝你也可以看一下。有人说呢，他在 Apple TV 最近租的片，他都应该是蛮喜欢。同样都是令看好多电影哦，他看了《大麦空》，看了《可可夜总会》之类的。说到了，有人说他在《好男好女》拿电影票，说《极道战》这礼拜的片的感觉。 哦，对， 《极道战》在演什么啊？《 极道战》呢？其实我讲完那个故事大纲，你就 会 觉得，不会 是一句话讲完吧？ 这不是上个礼拜提过的一个吗？我要来喽。《极道战》 将数亿现金纸钞从市面上停止流通并销毁，是美国联准会每日的标准程序。一群手法高超的抢匪看上了这个例行公事，计划将这笔巨款夺为己有。 所以这两部片只是一部的主角们刚好遇到那时候有特殊的状况，有 就是这两部片呢都是要抢钞票，都要抢运钞车。 嗯， 其中一部呢就是前科累累的罪犯不就是想要去大狠捞一笔这样子。嗯，另外一部片呢就是他们有龙卷风帮忙。 所以你想要龙卷风呢还是要一群罪犯，你可以以这个基准点来分辨。如果你喜欢看 都是抢运钞车， 因为有的人很喜欢抢劫那个，你知道很紧张，就说哦到底有没有抢到，又被抓到了，对， 最后不是都一定会被抢到吗？ 玩命关头很多时候他们就抢东西都没 被拿到啊，或是快递，哦，他们最后都不会被抓到，他们跑很快。欸， 对，我说都是会拿到然后不会被抓到。啊， 哦， 啊， 我有说被那个比如警察抓到这样子。 对啊，And I'm open to your suggestions.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And if I open my heart again, I guess I'm hoping you'll be there for me. To love， 有两个人都说这部片他们笑得很开心。每一次在介绍这部片都会让我产生一点惊慌的感觉，叫做游戏业杀必死。因为曾经欧马克他想去看这部片，我就说不， 他就是我被劝阻了。 对，万一真的是让他糗嗨嗨，让他错过一次获得人生快乐机会，我真的是觉得很抱歉。 没关系啦，没有什么是一定非看不可的。 嗯哼， 对，未来也还是有机会。 周末你有看到什么电影觉得有点期待吗？ To be frank, nope. 包括纷扰，包括前线，包括断了情，包括坏雨伞，包括越剧暗，包括碰了雪的指尖，例如思念，例如幽默，例如心天魔，例如地下铁，例如你侧脸，例如末日前的荒天。来到这一刻，没什么到，有什么到，迎着我们。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 Eric 周兴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点30分，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们一起来复习这首歌曲吧。 哦哦，波妞。 这个小时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电影，也请大家来分享你最近看到喜欢的电影，不管它可能是二轮，或者是刚，哇，以前会说录影带刚发行，或是未来你期待的片。最近呢，因为高桥一生越来越红，就是他那个人气，就是让大家世人看得到他的演技实力，所以大家也很重视他的新片。嗯，那时候我看到也是看到杂志在介绍说，哦，那你知道高桥一生有一部新电影要上了吗？叫做《裸睡美人》。嗯，而且他就是电影通常都是还是会以比较耸动的标题，就比如说他可能女主角就是会有裸露的画面出现啊，或是床戏以前没有挑战过，他自己都很害羞之类的点切入。我就想说，裸睡美人在演什么？就是一个美人爱裸睡吗？剧情很神秘，他说有一个女生，她就是有明星梦，去东京打拼，然后酒吧老板就说那我帮助你，所以他就去了一个地下俱乐部，然后在一个马戏团里面担任魔术师的美女助理，因为要吸引大家注意力，她又很漂亮。每个晚上呢，她就穿得很轻薄啊，小礼服啊，在华丽的舞台上面，然后魔术师就会把她催眠，然后催眠她的身体就会浮到半空中啊，那种催眠效果，然后观众就这样，哇，很厉害， 很棒很棒很棒。 然后呢，那是泰山。然后观众掌声，想说他怎么会浮起来？最后魔术师会把一把剑插在他身上。然后那时候就是可能魔术的高潮， 是 他就觉得，哦，在那种掌声下，我觉得那是我最接近梦想的时候。 是。 结果久了，每天的催眠，他有点分不清楚妄想跟现实。嗯，我觉得后面好像就会拍得很悬的感觉吗？因为他就会觉得说，还是在梦里是最棒的呢？这真的是梦吗？我真的被催眠吗？还是这是现实呢？这样子， 所以等于每天晚上要死一回的那种感觉，他分不出来了。 我不知道，我就看到那个魔术师催眠他，浮在半空中，每天晚上就是把剑插入他的身体，我就觉得那个很多隐喻在里面，就觉得说不单纯，不单纯， 想去会会。 这部电影呢，那天我突然想到啊，好久没有播了。我也去电影院看了，但如果你问我他在演什么，天哪，我忘了。骚人，你可以，你也有看骚人吧？ 对啊，对啊，我超爱欸。 骚人在演什么呢？ 骚人他感觉起来他没有一个故事主轴啊， 就很难跟人家讲欸。 但是很多的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 你说在一个山坡上还是原野上跑来？ 那是最后一幕嘛？ 对 啊，然后还有中间就是，比如说穿着那个学校制服跑来跑去啊，然后看到里面有人穿军服啊等等，就是那一些意象跟那些云啊，那些雾啊， 烙印在你脑海里。 对， 这首歌曲骚人啊。 说呢，昨天跟老公看了《极地追击》，是一部悲伤的电影，《极地追击》 我以为听起来像动作片诶， 《极地追击》是我真是完全没听过诶，怎么会这样？ 啊，听起来好像就是你要在南极或者北极，然后要绕跑，有人想要挖石油，然后或是有什么矿藏，或者在那边藏了比特币，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就是， 在哪边藏比特币啦？ 然后大家想说，比特币是实体是可以藏的吗？它不是在数位电子钱包里。 这首歌来自于那个电影，是叫《白日梦 冒险王》， 我没记错吧？ 是。 最近呢，电视的电影台在狂打跟重播的电影，但我跟他始终无缘。可是我一直很想看的，叫做《我的火星男孩》 哦，My Martian Boy。 如果在排电影的工作人员有听到的话，再多排一点吧，反正都买了，一定很贵，你再多排几下没关系的。 是 John Cusack 的那一部吗？ 不是， 不是，不是，我的火星，我的火星，哎，我记错片名吗？就有一个男孩在外，男孩还是女孩在外太空？ 嗯， 我 Google 一下。我的 还是我的火星小孩 Martian Child， 应该不是小孩，那是一个爱情故事。哎，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是、哦、 我的火星小孩， 他躲在箱子里的那个， 对，是 John Cusack， 是我讲的那个， 而且那小孩有超能力，他可以让一路的灯都变绿灯。 对、啊、对对对， Martian Kids 那部片很好看。 对对，爱上火星男孩， 爱上有爱爱爱哦，怎么就忘记这个字呢？在我字典里很难找哎。从马蒂联盟跨大战姆士迪恩，五星际大战挂高零零七，我跨着我的皮带，我的目标，我嘛要来拍电影，拍电影。但我非常非常喜欢《爱上火星男孩》的片名。不是中文的，比如说英文的，英文片名就是他做的那个双关，让人很喜欢。 那个双关有办法现在解释出来吗？是那个很， 它叫做 The Space Between Us， 一个在我们之间的空间， 在我们之间的空间。但因为它是外太空，所以那个 Space 也是宇宙， 嗯、 对，所以 The Space Between Us。话讲隔壁老王的因某生出一只狗，狗仔一开始就讲要吃肉包，肉包吃了，佫讲要吃汉堡，汉堡吃了，目屎却一直流。原来这只狗仔不是妖精，而是33天主管拥护战车的装甲王爷，进行一场的太空战役，甲了地甲新娘大拼命。此时又夹乌夹的话声，请恁两位注意听。弯弯上坡何时了？往事低头笑，小刘早夜又东风。你来跋筊，我来讲。两人输赢用跋筊，王爷开摆却输了了。玉帝讲跋筊是违反天条，所以罚伊三顿拢吃油条。逐天吃油条实在真无聊。顶悬个乌空像洞箫，油条洞箫分出来真好听，亲像火车咧驶落去。问我有影也无影，继续听落就知影。 怎么了？ 听下去就知道。 要怕等一下打电影来自于自由发挥，中间那一段台语的口白你听得懂几成呢？我要是没有看歌词我真的是不行， 连你都听不懂， 不行、欸、因为有很多词对我来说 你不常听到，然后你登没过来就卡底下，所以我刚才一路一直在看歌词，想说到底在唱什么，只觉得听起来很俏皮、很可爱，但不理解。这首歌呢，也有出现在阿嬷的《梦中情人》里面。当初我进电影院也是觉得这部片让我糗嗨嗨。哇，顶级的哦嘎！ 可爱的安心雅， 很可爱。 掉进异次元的章鱼黑洞。 The Woonie Boys 何超与海胆仔乐团漂移舞台北中南巡回启动。 你是我掉进了异次元，还是我是只状元？是脑子里没有黑洞，掉入异次元的状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各位旅客请注意，春天来了，搭乘立新游轮，享受大海、星光、日韩美食与购物吧。3月16到19日，台北春季旅展，立新游轮周周出发，3天2夜10元假期，只要5950元起。世界梦号香港假期，宠爱38折优惠，只要4165元起。立新游轮春天 Party， 详情请洽游轮世家0227754321。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